成长的故事。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11点01分，这里是泽华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出发前燥一些，一首摇滚歌曲，把夏天的那种燥热，旅行前的那种兴奋一起带动出来。话不多说，跟随阿妹张惠妹一起，各位开门见山。 月亮就是个月亮，并不是地上霜，那地上花瓣看完了就完，没必要再联想。什么秋水怎么晚穿，什么灯 林夕作词，阿弟仔作曲，阿妹张惠妹演唱的《开门见山》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专辑《阿密特》当中。这张专辑呢，也是阿妹第一次变身带来的专辑《开门见山》，非常值给。11:05，带上音乐去旅行，《开门见山》的说，今天我们继续咖啡馆之旅。村上春树呢，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哈：如果一个城市没有愿意开咖啡馆的人，那么这个城市无论多有钱，都只是一个内心空虚的城市。到处咖啡飘香的西雅图无疑不会是这样的城市。在上周五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到了西雅图，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只品尝到了 Original Starbucks 星巴克第一家这里的味道。西雅图的咖啡馆和我们国家的茶馆可以说是非常相像的，人们到钟爱的咖啡馆会和朋友交谈，在那里读书、做游戏、携带着电脑工作，或者干脆仅仅只是休息、放松。咖啡是大家一天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西雅图呢，如今有424家 Starbucks 这家店哈，人均咖啡店的数量是全美人均的10倍，而西雅图个体咖啡店年收入总和达到了120亿美元。所以来到美国，特别是来到西雅图，你会发现走几步路就可以看到一家咖啡馆。每一家咖啡馆的装潢不一样，每一家咖啡馆的风格当然也不同，选择的品类，即便是同样的美式咖啡，可能出来的口感都会不同。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到西雅图好好的感受一下属于这里的咖啡之旅。那么多的咖啡店，那么多品类的咖啡种类，你会选择哪一款？心中是否有属于你自己的答案呢？ 有个简单的问题，什么是爱情？它是否是一种味道，还是引力？ 从我初恋那天起，歇斯甜蜜，然后紧接就会有风雨。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无处躲避，总是让人始料不及。人就像患重感冒，打着喷嚏，发烧要休息，冷热交替，欢喜忧郁，乐此不疲。研究过许多实验，海枯石烂，发觉越想要解释越乱。 所以说永远多长，永远短暂，永远的遗憾。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体验， 那滋味时而在，时而下。 某短视频软件当中流行的三二一，哎，就像你熟悉的那一小段，就是来自于这一首答案，来自于杨坤和郭采洁的原唱。这首作品呢，也是收录在杨坤2014年的专辑《今夜20岁》当中。当时呢，这首歌也是杨坤谱的曲哈。他在写歌的时候呢，就下定决心说要找一个甜美可爱的女孩和他一起来合唱。这个时候打开电视，出现了郭采洁，立马呢就吸引到了杨坤的视线。他觉得郭采洁的声线呢非常符合这首歌的感觉，于是就邀请郭采洁合唱了这首《答案》。亘古以来，爱情的主题呢就像是晴雨表一样，始终觉得让人琢磨不定。有的时候呢，你也会觉得就像咖啡一样，这一口的味道跟下一口的味道，由于你味蕾上发生的变化，或者是由于你心情发生的变化，也会觉得好像苦感和甜感不同。来到西雅图，今天我们要首先去的这家咖啡馆呢叫做 Victola Cafe。这是一个具备顶级咖啡馆一切要素的咖啡店，除了大家熟悉的想要拥有的高大的天花板、开阔的空间以及满墙的艺术画作，这里每周还会定期的举办咖啡品尝会，甚至还有免费的摇滚歌剧可以欣赏。那么除了香醇的咖啡，来到这里，友好的服务生以及非常美味的胡萝卜蛋糕，据说也是会给顾客留下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的。接下来要带给大家的这首作品呢，也是来自于最近的，上周啊，有很多的综艺节目出来，其中有一个说唱类的节目，当中呢也是诞生出了很多很优秀的选手，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很早就已经开始他自己的嘻哈音乐之旅了，他就是呆宝镜，当我成了你。 当我成了你，这个辫子，当年的童谣再次又弹起，啊啊咪咪咔咔咪，啊啊咪咪咔咔。 你很早，你有很多烦恼，比如我在远方有没有翅膀，房间谁打扫，孩子会不会跌倒，我划着手机说知道了知道，看着玩笑，说我怎么还像孩子这么小，什么都不会，怎么把你身体照顾好，每一天的对话都差不多，啰嗦嫌你啰嗦，什么事都重复说，为母则强，没有什么困难，就像当年你为我奔走他乡，赚的不多，什么都买给我，你很瘦弱，拼了命的保护我。当我得了你，就算骗自己，当年的童谣再一次又唱起。Oh, oh, me, me, call, call me. Oh, oh, me, me, call, call me. 当我得了你，就算骗自己，当年的童谣再一次又唱起。Oh, oh, me, me, call, call me. Oh, oh, me, me, call, call me. 昨天你只给我看脸上的老人斑，说当年你很漂亮，追求短人对衬衫。爱讲当年的故事，还念着谁对我不好，这点你很固执。你说女儿总会知道当妈的苦，但我凌晨你在远方不停的哭。家太远，难团圆，算了，不说了，都是缘。衣服买贵了，饭菜太凉了，麻将赢钱了，输钱都别惹。睡眠不好，睡得太少，晚上抱着孙子，唱着我童年的歌谣。Call me, me, call, call me, 你妈爹爹救了你，谁敢谁公公爱你。从来不送我去机场，只要降落报个平安。我离家的那个夜晚，你又失眠到天亮。都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欢聚一堂才能解千愁。拉着孩子的小手，教他未来的道路到底该怎么走。有时候有吵有闹，有时候有哭有笑，你总说一切都是为我好，你总说世上只有妈妈好。叫妈妈叫妈妈，快点快点快点学叫妈妈，这个称呼责任多重大，当我成了你才能真的体会它。当我成了你，就算骗自己，当年的童谣再一次又唱起。 一句歌词，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刚才我们听到这首作品来自于呆宝镜的《当我成了你》。小的时候好像不太理解父母的一些行为，长大之后呢，当我们慢慢的成为父母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和孩子相处的时候确实会存在着一些沟通上的问题，好像孩子有的时候确实无法理解，包括这个时候过程当中，好像你曾经对于父母的一些误解，在你成为父母的这个过程当中，都会慢慢的开始理解当时父母为什么这样做，以及渐渐的你好像也成为了你小时候的那个时候的父母。当我成了你，来到美国，今天享受到的是咖啡店之旅，品尝着咖啡的时候，一首熟悉的旋律，欢迎你的到来。Welcome to New York. Welcome, 好好的品尝专属于你的咖啡。 Walking through a crowd, the village is aglow. Kaleidoscope of loud heartbeats under coats. Everybody here wanted something more. Searching for a sound we hadn't heard before. And it said, Welcome to New York. It's been waiting for you. Welcome to New York. Welcome to New York. 小时候我们梦想能够生长能够成长的城市，随着自己的年纪逐渐的增长，随着自己的阅历和能力的逐渐的提升，当有一天你真的可以到梦寐以求的城市当中去生活的时候，一方面你会发现这个城市和自己想象当中的所有是一样的美好，一样的梦幻，另外一方面你也会发现这个城市的所有的那些不堪的面，或者是觉得非常非常的难以接受的面，它也是客观存在着的。Welcome to New York 也是很多人很喜欢的 Taylor Swift 的一首作品，当然在一些影视作品当中也会出现这样的歌曲哈。在2013年的时候 Taylor Swift 写下这首作品，写的时候呢，他也是回想过去两年自己在纽约的生活，所以才创作出来了。纽约对于他而言呢，一直是他梦想居住的城市，纽约也是他心驰神往的地方，然后他就搬到纽约去了，当然也就有了之后所有的个人的发展。说到咖啡馆哈，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在日出日落的时候，很想要在咖啡店当中，特别是有着一扇大大落地窗的这样的一个咖啡馆，点上一杯自己心仪的咖啡，然后就那么静静的、静静的看着日出，或者是看着日落。那个时候的静谧，好像啊，只有在咖啡店当中才能够偶尔的寻觅到，才能够感受到一天当中最快乐、最幸福、最放空的阶段。一首新歌来自于 More Sun in Our Eyes。全球百大 DJ Diplo 和 Moore 合作的 Sun in Our Eyes， 这也是他们继 Learn On 那首作品之后的另外一次全新的合作。不知道这次的作品是否会被大家买单，也不知道这首作品在榜单当中会是一个怎样的成绩。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呢我们继续开启的是咖啡店之旅，上半时段我们去到的是来自于美国西雅图品尝到的一些咖啡。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呢，跟最近正在热播、正在讨论比较频繁的一部剧有关。哪一部剧呢？《流星花园》。当时有一首《你要的爱》打动了很多人。时过多年之后呢，戴佩妮重新带来了全新版本的《你要的爱》。这个版本它括弧了一下，叫做深夜版。 我明白。小孩只懂在你怀

被誉为插画界的奥斯卡的博洛尼亚国际插画展北京站巡展在今日美术馆刚刚开幕，同期特别推出的守望童年中国原创图画书大师作品纪念展吸引了许多大朋友来参观。此次纪念展展出丰子恺、张光宇、杨永清、田园等中国原创图画书大师的127幅作品，其中很多原稿都是首次与观众见面。浓郁的中国原创设计风格和质朴深刻的寓意让参观者重温童年感动，其中不少作品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比如张光宇的《大闹天宫》、詹童的《猪八戒吃西瓜》、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等。我们希望让更多读者看到那些影响过一代又一代人、曾经被世界认可和接纳的中国优秀作品。展览策划人、蒲公英童书馆总编辑严小黎说，展览初衷来自于2008年起启动的一个图书编辑项目，在此过程中发现在中国有一批艺术家用真诚和童心为孩子创作了很多优秀作品，这些艺术家有的已经离我们而去，有的依然活跃在童书创作领域，他们的作品有着浓郁的中国味道和中国情感。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不是很疲惫，爱是疯狂的表情，让我头晕。我要用不完的自信，我要停不了的热情，要动脑筋。Where are we going？ 现在就要去旅行，是外太空，不是去地心。爱情是冒险电影，你是救星。把钱又把你秒起，因为有空也有开心，要发神经。 可以叫做 5678 going， 也可以叫做5678 going， 来自于许久没有听到的于可以徐怀钰的一首经典作品啊。这首歌曲呢也是翻唱自英国 Steps 合唱团跳跳舞合唱团，从1997年一直到2001年英国的 Steps 乐团呢短短的5年时间在英国流行音乐界当中曾经缔造出了不少的奇迹和很棒的成绩啊。这首作品今天听起来依然觉得非常快乐，但已经是1998年发行的《向前冲》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 OK， 11:36，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的去美国，感受一下美国的咖啡馆。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依然是来自于西雅图的这家咖啡店，咖啡店的名字呢叫做 Bauhaus Books and Cafe， 位于国会山啊，这里是消磨午后时光的最好的去处之一了。咖啡馆由满墙的书架所装饰，集聚着书香的气息。然而令这座书屋远近闻名的，却是这里由来已久的拿铁咖啡以及这里的文学著作。在楼下大堂当中，我们可以找一个光线非常好的桌子坐下，或者是找一处安静的露天阳台，一边沉浸在古老的文学作品当中，我们一边可以细细地品茶咖啡淡淡的香醇，或许还有一些苦涩的咖啡香，把这个喧嚣的世界彻底的遗忘吧。低头看一看书，然后呢品一口咖啡，抬头看一看蓝天，也许你的心境会变得像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经典作品一样，非常的舒服，非常的静谧。各位抬头看今天的蓝天白云。 那天的云是否都已料到，所以脚步才轻巧，以免打扰到我们的时光，因为注定那么少。风吹着白云飘，你到哪里去了？想你的时候，我抬头微笑，知道不知道。的云是否都已料到，所以脚步才轻巧，以免打扰到我们的时光，因为注定那么少。风吹着白云， 原版刘若英的《 知道不知道。此刻我们听到了这个版本呢，来自于胡夏的翻唱。今年呢，胡夏也会带来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当中有自己的新作，也会有一些翻唱作品。抬头看到蓝天白云，品尝着咖啡，知道不知道你的很多的心情。在咖啡店当中，有的时候还会有人为你弹琴。比如说此刻我们听到这首 JJ 林俊杰的故事细腻当中就唱到，窗台风铃，我在咖啡厅为你弹琴。真的，如果在咖啡店当中猛地一抬头，哇， JJ 林俊杰在现场为你弹琴，那个咖啡香都已经不重要了吧。好的，好好的感受一下故事细腻。 灯火光影，街道人群，谁被谁吸引，窗台风铃，我在咖啡厅为你弹琴。 车中响，车中熄灯，车中的响声要你坐山车。车中交响，车中是响，车中塞满你我坐在街上。 Girl, we were once a romantic mystery. Oh, your touch 向日葵里的秘密，相爱原来是种默契。故事细腻 ，romantic mystery， 神秘，抽象是一种情绪，油画鲜艳了所有回忆。故事在弯曲，流苏在摇曳，我们相恋的结局美丽。如果可以，爱上雨季，痛快想你。 现在全包圆装修，标配智能坐便杠 啊， 还标配净水器 呀， 还标配实木家具环保建材，还是999元一平米，加量不加价， 真心不贵呀， 还送电器。总之装房的这事儿啊，全包圆都想你前头了。 电话是不是400-606-8866？ 没错，拨打400-606-8866详询。 家装必须全包圆啊！ 具体详询400-606-8866。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11:45，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去开启咖啡馆之旅。我不在家里，就在咖啡馆；不在咖啡馆，就在去咖啡馆的路上。此刻你在去往哪家咖啡馆的路上呢？此刻你的心情怎样？此刻的天气怎样？是不是觉得有些闷呢？ 林夕作词，张亚东作曲编曲的王菲经典作品《闷》。这首歌呢，也是很多人会在比赛当中会选用的一首作品，包括很多歌手呢都带来过自己的翻唱。OK， 听完闷，接下来我们带来的这首作品呢，就是来自于歌手翻唱王菲的。提到王菲，《红豆》这首歌曲应该是少不了的。但是如何演唱那么经典的作品，每个人的方式不同。方大同的《红豆》也非常经典，你听到的原始版本是谁的嘞？ 还没好好的感受雪花绽放的气候，我们一起战斗，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还没跟你牵着手走过荒芜的沙丘，可能从此以后学会珍惜天长和地久。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把红豆熬成缠绵的伤口，然后一起分享，会更明白相思的哀愁。还没好好的感受心事亲吻的温柔，可能在我左右你才追求孤独的自由。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长流。啦啦啦啦啦啦，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能让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 王菲原始版本的《红豆》，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有些太苦，好像很适合晚上喝酒的时候，有一点微醺的状态的时候。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而方大同这个版本的《红豆》更符合咖啡馆的气质，喝着咖啡，品着咖啡的那种醇香，然后同样说着有时候我会相信天长地久。其实咖啡文化呢，是一种自由随性简单干练的状态。那提到咖啡馆，全世界范围内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咖啡馆。明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去意大利明天要去的是澳大利亚，品尝一下澳大利亚他们那边的咖啡是怎样的，以及咖啡馆的装潢是如何的。走过咖啡馆，继续闻一闻咖啡馆当中的香气吧。 每一次走过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了脚步， 经典的走过咖啡屋。11:54，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泽华和你不见不散。会唱的朋友副歌部分马上就来咯，3、2、1走。 生活不应该只有手机和电脑。马来西亚创作组合 FS Fuin and Sam 推出最新单曲1234567，欢快旋律释放简单快乐。 起床后吃早餐，我的心 stay 在社交网站，生活真的很烦， Baby 你一路陪我作战，吃鸡接着上传，却发现比卡丘在偷看，耶、yeah, 放下回复所有留言的状况，语音尽量简短。闹脾气管他刘海湿气，对不起我不要再做憋气，快变成了无力的金钟罩无力，纸飞机飞不回的过去，低头容易抽筋，能一起就不离散，饥饿失忆喊口里的网络游戏。Baby 哈哈三八减21，六七厉害的玩意，删除手机多余 APP， 我们会在一起。 老公，快来，这不就是你特喜欢但没舍得买的那橱柜吗？ 真是。 这不是上回出国没抢着的那智能马桶盖吗？ 哇，感情！ 哇塞，这不是妈花好几千买的那个净水器吗？ 可不是吗？ 这些在这儿都是999元每平米的标配。 好像刚才咱看那实木家具也是标配。 4006068866，英明如我，装修全包圆，来对了。 不来不知道，真是便宜也好货。 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4006068866。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2个1。 你们都怎么了？ 都1亿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声音有颜色吗？